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我是王卓。今天上班的时候必须要穿羽绒服，因为实在太冷了。小雪，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二十个节气，也是冬天的第二个节气。刚才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还在感叹古人真的好厉害啊，把今天定为小雪，今天突然降温。你今天穿得暖和吗？想用音乐来温暖吗？永恒的魅力，今天的串烧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适合在冬天听到的童话音乐。此刻，柴可夫斯基舞剧的音乐串烧开始了。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是一个芭蕾的舞剧，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芭蕾舞剧之一，而且呢，它有着属于冬天专属的芭蕾的美誉。在1892年12月18号，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首演。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段串烧就是来自于《胡桃夹子》组曲。 绝对的冬天的感觉吧，不灵不灵的。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芭蕾舞剧之一，而且它之所以能够吸引千千万万的观众，一方面是有华丽壮观的场面，还有诙谐有趣的表演，重要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赋予了舞剧强烈的感染力。耳边听到的就是在全剧当中被称为最美妙的地方——糖果仙子，而且呢是用钢片琴来独奏的，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布灵布灵的声音就是钢片琴。依照剧本的描写呢，迷人的暗示出了水滴从喷泉当中溅出的声音。柴可夫斯基在《回到家子》当中呢，有好多很不一样的这种风格的舞曲，比如说像俄罗斯舞啊、阿拉伯舞，还有中国舞曲，还有芦笛舞。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段串烧里面，四段舞蹈出现了。 Thank you. 刚才听到了这一段串烧，都是来自于胡桃夹子当中不同风格的舞曲。那此刻呢，我觉得花之圆舞曲绝对是胡桃夹子当中的 C 位舞曲。还有呢，就是我刚才也在想，胡桃夹子可能是几乎所有我们知道的舞剧当中周边卖的最好的了，就是以玩具兵为原型制作的这些木头士兵，在很多的商店都是挺常见的。还有呢，就是一本正经的那种站姿，还有夸张的表情，真的是挺可爱的。所以可能柴可夫斯基也没有想到吧，由于胡桃夹子舞剧周边会卖得这么好，挺值得学习的。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也是和冬季有关，小雪嘛，听到一些在冬天感觉一定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音乐，这就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他的几部舞剧当中的音乐片段。这些串烧呢，其实在这个季节听起来不灵不灵的，闪闪发光，充满了童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来聆听柴可夫斯基他的天鹅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睡美人，里面有一些片段，如果你还记得哪一段，或者是你特别希望听到哪一段出现在串烧当中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可以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小雪的季节，听童话的音乐。今天永恒的魅力，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柴可夫斯基他的著名的几部舞剧当中的音乐做成的串烧。那下半时段最开始就从《天鹅湖》开始吧。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稍等一下。是经过改编的《四小天鹅》，我们先来感受一下，马上回到舞剧当中。 如果说你只知道一部舞剧，可能好多人会说《天鹅湖》啊，这是最出名的芭蕾舞剧，也是所有古典芭蕾舞团的保留的剧目。那今天我们在下半时段最开始听到的就是柴可夫斯基在1876年创作的这幕四幕的芭蕾舞剧的传绍。说为何一部芭蕾舞剧有如此强大的魅力和生命力呢？其实它真的是古典芭蕾舞台剧当中的经典中的经典，在观众的心里也是留下了无可取代的地位。其实呢，最主要的是优美的旋律，这真的是旋律之王。天鹅湖的音乐由柴可夫斯基在1876年写成，它采用的是交响乐的写作手法，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音乐场景。还有呢，就是它占有一个纯美无比的童话，在这里呢有悲欢离合，有爱情战胜邪恶的大团圆，还有就是在舞技方面，也就是黑天鹅，它有一个挥鞭转的一个32个挥鞭转，这真的是一个独创吧。所以呢，在天鹅湖的舞剧当中有太多这种唯一性，好美的故事，好美的音乐，故事有了音乐就变得更加的扣人心弦，而音乐有了故事就变得更加的耐人想象，所以这是一部永恒的经典。 Thank you. 喽，下面是在舞剧当中正版的四小天鹅。刚才还有人问说，哎，提到的32个挥鞭传能再讲讲怎么回事吗？其实这是在天鹅湖第三幕著名的黑天鹅独舞的变奏当中，当时呢黑天鹅要一口气做32个称作挥鞭传的单足立地的旋转，你感受一下吧，普通人可能一两个也就是这样。但这个绝技呢是由意大利的芭蕾演员莱格纳尼他在1892年的时候独创的，在圣彼得堡那个版本的演出当中他出现了，而且呢是以那种很细腻的感觉、轻盈的舞姿还有坚韧的耐力、完美的技巧诠释了白天鹅和黑天鹅完全不同的那样的一种心态。还有呢，这个绝技是一直保留在天鹅湖当中，成为了衡量芭蕾演员和舞团的实力的试金石。 永恒的魅力，今天在小雪的节气，我们听童话的音乐，听属于冬天感觉的音乐。那这样的串烧呢，都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好了，永恒的魅力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一段也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天鹅湖》当中第三幕的双人舞，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分享经典。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